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咱们国家呢可以说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大国，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或多或少呢心脑方面都有些问题。那么相比之下呢，脑血管疾病哈，实际上它的危险性呢就更大一些。 对，而且呢脑血管疾病呢跟高血压有关系。脑血管这种疾病呢对人的生命威胁非常大。它要么就是说给我们生命造成威胁哈，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面临着这种失去生命吧。那么还有一种，即便是我们有了脑血管的意外哈，无论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即便是我们有幸被抢救成功，也会留下很大的一个残疾啊。要么是这个全瘫半瘫。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会一落千丈啊，就是我们整个的家族都会受到影响，经济负担不要说了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别人伺候你啊，整个连带的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说呢，高血压是造成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为什么会造成死亡？高血压呢，首先就是会让我们发生脑血管意外。那么这个脑血管意外呢，就是会让我们，主要是形成脑梗。那么脑梗是哪儿梗呢？一个呢就是大血管的梗，比如说我们颈动脉的梗，椎基底动脉的梗等等，对吧？那么再往里面呢，就是颅内的这些血管的堵，对吧？脑干的梗死啊，还有这个颅内的这些小血管、微血管的这些梗死啊。您比如说微血管的这个梗死吧，我们呢，比如说腔隙性的脑梗啊，就是颅内的很小的这个血管的梗死。这个呢，虽然不会对我们人造成一个生命的威胁，但是呢，它会让老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首先是记忆力的下降，然后情绪的不稳定，对吧？这种情志的变化，比如说容易暴躁啊，易怒啊，对吧？多疑啊，和家里人的这个关系的不和谐呀，然后最后发展成为这个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等等，这就是慢性的我们颅内的微血管缺血缺氧的这种变化。那么再大一点血管的这种梗呢，就会造成一个小中风，一过性的这种肢体活动的不灵活，还有这个眼前的一过性的模糊啊，黑蒙啊，还有这种语言的不流畅啊，说不出话来了呀，等等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呢，它有三个转归，它可能会发展成为小中风的反复发作。如果我们养生保健工作做得好呢，也可能这种小中风的这种疾病呢，它就基本上痊愈了，再没有发生过小中风。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我们养生保健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执行得很到位的情况下，原来有小中风，现在没了，对吧？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位听众朋友蓝阿姨，就是原来呢是40天要发生 15-16次的小中风，那么现在呢再没有发生过小中风，这样的案例呢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这个小中风反复发作了以后形成大的脑梗脑出血，这个就非常惨烈了，有的人就全瘫了半瘫了，甚至是失去生命了。所以说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啊，这种有脑血管的病人，我们首先呢要平稳血压，同时呢要抗血管的纤维化，也就是抗动脉硬化，同时呢还要应用我们说的从茶叶里面的这个提取物啊，茶色素，来让我们的血脂保持在一个平稳的而且呢保持在一个我们个性化的要求的那个指标的范围之内。就是听众朋友呢，疾病不一样，我们要求的那个血脂降的那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个性化的方案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血压控制在高压150以里，我们的这个血脂无论是高密度低密度还是这个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四项只要是能控制到我们要求的那个个性化的那个指标达标，控制在这个我们要求的那个范围以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小中风也好，或者是大的这种脑梗也好啊，这种意外事件的发生率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的听众朋友呢说，我这个血压没控制好，我真的就发生这种脑梗啦，我肢体活动不灵活了，对吧？有的人语言也不那么流畅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康复的问题。这个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更要用到抗纤维化了，更要用茶色素来控制我们的血脂了，来帮助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程度减轻了，对吧？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我们发生再次的脑梗，对我们生命是一个保护。 那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脑梗，这个梗实际上就是堵的意思。 对， 那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还是微血管，只要是堵了，它就会有不同的症状就产生了哈，甚至对于这个生命的危险呢还是很大的。 对， 那刚才您有提到的这个梗呢跟血压有关，那么这个高血压它怎么会造成梗呢？ 您看啊，血压高，这个血管壁呢就会受到伤害。那么血管壁伤害，尤其是血管内膜有了破口以后，这个时候呢血液里面的脂类物质啊就顺着这个血管壁往这个血管内膜下面进行堆积。因为血管壁伤害就是血管内膜有破口嘛，那么这个时候脂类物质堆积到血管内膜的下面就形成了斑块。那么这个斑块一旦局部破裂，就形成了局部的一个堵死，这就是脑梗死。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高血压会造成心脏的一种伤害，心脏会发生房颤，心律不齐嘛，长期的高血压心脏就会受到伤害，心肌的收缩力就会减弱，心室就会肥大。这个时候心脏要是有了房颤以后，心脏不能很好的收缩，不能很好的跳动，那大家都知道心脏是往外泵血的嘛，对吧？那心脏跳动的不好，那这个时候血液就不能完全泵出去，不能完全泵出去以后，堆积在心脏这个无论是房啊室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血液啊，它呢就会里面有凝固，有小的血栓形成，我们一般是房颤。这个血栓就会在心房里面形成，形成的这些血栓呢它就会随着这个血管进行游走。那么本身我们有高血压的人，血管里面就会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对不对？我刚才讲了斑块的原理。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在受损，再有房颤，再有血栓形成，那么这个血栓游走到血管狭窄的那个部位就会卡死到那个地方。这呢也会造成急性的一个栓塞。那这个栓塞要是栓到我们这个颅底的这个部位啊，这就是脑梗死。 所以说有高血压的人也应该抗纤维化， 必须抗纤维化。 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已经有脑梗了，

得到姐姐给我的照顾后，以后又住进了敬老院。2015年，我能生活自理了，来到了昌平肖村租房自己住，独立生活。那些年，我不少吃药，但疗效并不明显，钱也不少花。今年春天，我收听到北京文艺电台时，听到张正主任讲的养生之道，我听得越听越有道理。人有病得先防，能防治脑梗后，再次脑梗。听他讲的有道理，听了这20多天后，我鼓起了勇气，拨打了8886-4417电话。当时李婷接了我的电话，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谈了以后，他了解我情况后，第二天冒着37度的热天来到我住处，他和魏大夫俩为我制定了健康风险评估，我很感动。根据我目前的健康情况，拿出了针对我的健康管理方案。我从那时开始从茶叶中提取的茶色素和化纤维两种，经过40多天的自我脑梗以来，左半身一直很凉，目前已热乎了。脑梗10几年了，我的脚趾从来未动过，现在脚趾也有感觉了，也能动一点点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经常骑自行车去购物，目前骑车子也比以前有劲儿了，自己老做饭，我的感觉比以前强了，有劲儿了，胳膊手都有劲儿了。我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目前我还是按时收听北京文艺台早6点的养生之道，坚持用化纤维和擦色素。我相信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希望能恢复到我病以前的身体。如果真是那样，我感谢北京文艺广播台栏目中的养生之道栏目，感谢为我身体打造的健康管理方案李婷为我的付出。我要为自己的健康坚持长期下去，让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好，要更好的生活下去。再次感谢北京文艺广播电台养生栏目为我提到了这个方案，我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强。 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位72岁的老先生啊，他是有脑梗，也是多年，但是通过呢抗纤维化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当然我们在听他说话的时候呢，好像还不是那么清楚啊。 对，其实这位听众朋友也是生活非常的不顺啊，一个独子，然后就发生意外了，所以他是一个失独的老人。他呢就是还发生脑梗了，然后就住在他姐姐家。但是他后来呢真的是康复的非常不错，自己生活能自理了，而且自己呢还可以独立的生活了，其实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抗纤维化呢，实际就是抗动脉硬化。第一呢，它可以控制住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啊，让它不再长大，新的斑块不再形成。同时呢，抗纤维化呢，抗了动脉硬化以后啊，我们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增强。血管的弹性增强以后呢，这个时候血压也会变得比较好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血压如果能够平稳，那么再次发生脑梗的这个几率呢，也会降低。另外呢，抗纤维化呢还可以改善我们心脏的这种功能。长期的高血压，我说了，是会造成心肌的肥厚、心肌的纤维化的。所以这个抗纤维化呢也可以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功能哈。所以长期高血压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抗纤维化呢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还有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呢，应用茶叶的提取物啊，茶色素来控制我们的血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茶色素里面呢，它有茶黄素、茶红素和茶褐素啊。那么这茶叶的这个茶色素里面的这个，无论是茶红素、茶黄素还是茶褐素，它不仅仅有非常好的平衡血脂的作用， 同时呢，它也有非常好的抗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所以说，茶色素对于我们听众朋友的血压的进一步稳定也能有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一些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是合并有糖尿病的，那么茶色素在控制血糖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茶色素呢，无论是让我们听众朋友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都可以促进它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有三高的听众朋友，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在应用抗纤维化的这个基础之上，一定要积极的应用茶色素。您看茶色素里面的这个茶褐素吧，它就可以非常好的保护血管内膜。我刚才说了，高血压可以造成血管内膜的损伤嘛，可以形成斑块嘛。那茶色素呢，它对血管内膜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茶色素又有非常好的平衡血脂的作用。那么这样下来呢，就可以减少斑块的形成，对吧？再有呢，茶色素可以很好的平衡血糖，这个时候呢，可以进一步减少这个斑块的形成。还有一个呢，茶色素呢，它可以建立我们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脏的这个血管的一个侧支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侧支的血管的这种侧支循环建立的越丰富，那么我们无论是大脑还是心脏啊，供血供氧就会更加的充足。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我这个抗纤维化，我又应用了这个茶叶的提取物茶色素以后呢，我怎么觉得不头晕了，不失眠了，对吧？没有那么觉得心慌气短了，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看得出来哈，任何一种疾病的改变呢，它也是多手法共同来进行起作用的它不是单一的。比如这位老先生呢，是以抗纤维化作为一个基础，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再加上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啊，就是茶色素的这种辅助。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茶色素，它呢可以透过我们脑血管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它可以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因为它水溶性分子量小，那么它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对这个大脑的缺血缺氧的改善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脑梗以后，他肢体活动不灵活嘛，那用了茶色素以后就觉得，哎，这个肢体活动啊，语言的这种流畅啊，就改善得非常好。 实际上咱们经常会说那么一句话，就是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哈。所以无论是抗纤维化也好，还是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也好哈，都是改变血管。使你的血管呢能够更健康更好一些，这样呢你的病症呢就有缓和和改善的这种可能了。 对 那针对您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呢想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当然是针对性的，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当然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病情啊给他这个梳理好跟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呢给他说清楚。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